方的胶栏搬到现场必然是有预谋，并非一时冲动。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说，美方已经同北韩直接接触，致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谢曼没有透露具体的详情，说美方屡次强调不敌视平壤，已经做好无条件对话的准备，希望北韩做出积极的回应。分析认为美国已经向北韩提出具体建议，正在等待回应。谢曼又谴责北韩近期接连试射弹道导弹，不单是违反安理会决议，亦都严重威胁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美方正是和韩日等盟友密切关注北韩的动向，并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保持紧密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明天下午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天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在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1,5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2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5升10.5，阿里巴巴175.8升11蚊，美团293.8升8.2，盈富基金26.82升3.8。快手93.85升3.85，小米集团22.8升3毫，世贸服务15蚊跌1.82，港交所490.8升8蚊，吉利汽车26.6升1.25，安达体育129.5跌1.4。外币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777，英镑10.716，瑞士法郎8.414，澳元5.825，加元6.3，新西兰元5.572，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6.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5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4。美元，卖出1,77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马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清丽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慢线有坏车，龙尾已经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挤塞的，龙尾在司徒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

10月20号骚动音乐。大家好。 你好啊。今日是星期几啊，又考一下你先。 星期三。 啱啊，叻仔啊，好嘢，嚟到一个星期嘅中间啦。 咁小朋友咁样。 係啊。咪但係呢，我想讲一样嘢呢，即係虽然你喺记日期呢方面係弱啲啦，咁但我觉得你一啲技能都几令我羡慕嘅。 例如 即係因为尤其我哋即係喺呢个行业入面，即係经常都会即係其实个圈子好细嘅嘛，有时出到去食饭啦，或者可能聚会啊，咁其实撞嚟撞去都是一些朋友仔咁样咧，我有时觉得你有一样嘢好叻，就系无论你同嗰个朋友仔熟或者唔熟，你都好容易咧可以有无限嘅话题延伸落去嘅。但系我系唔系嘅，即系如果你有留意过，通常我出到去咧，通常 say 完 hi， 跟住然后最表面嗰啲咧啊点啊呢排点啊咁样，咁我就企埋咗一边噶啦嘛。咁又叻啲就临走嘅时候，哎点啊，哎得啦，下次约食饭记住咯，嗱真系冇甩底啊。 成日都系讲呢啲， 即系我系离不开十句嘅，就其实十句我就已经用晒嗰啲 quota 啦。但系你去，你好劲嘅，我觉得喺呢方面你系可以同人哋倾到成四五粒钟都可以一路延伸落去，呢样系难的。 我觉得咧，其实我都难嘅。如果系清醒嘅时候咧，其实好难。倾有时都会有、 清醒嘅时候难啊， 都会有尴尬嘅时候嘅，系啦。同埋有阵时真系好考你平时呢、這个，虽然咁样讲好似唔系头，但系平时睇 social media 都系一种功课嚟嘅。 哦， 即系如果你要咁样去看待呢件事，就系你平时。佢有冇去睇，即係身邊有機會接觸到嘅人啲 social media， 關心佢哋生活啦。 係啦，關心咁到你真係兜頭兜面見到面嘅時候，你就可以即係攞翻嗰樣嘢出嚟去傾啦。 都真係嘅， 即係我近排見到你咩喎，咁你好難喺嗰個人面前開翻個 IG， 跟住 錄一錄咁樣。 雖然我都試過有 陣時，我成日都咁樣臨急抱佛腳， 即係借啲喺隔離咁樣睇下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頭先我清醒嘅時候難啲啦，即係當你有少少。酒精幫助個人冇咁多框框，係、真係容易啲個人大膽啲傾偈嘅。咁、但係亦都有時都好，因為啱啱早幾日都有一個幾有趣嘅局嘅。咁就你當圍埋大概十個人度啦， 十個多噶咯，都十個都識嘅。 有啲唔識嘅咁，咁跟住去到夜晚，咁其中有一個朋友就突然之間大家坐在喺度，不如我哋玩个心理测验啦。 好老土啊，喂，极老土。 咁你知去到深夜时分，突然之间又抛呢啲嘢出嚟，又好似玩下啦咁。咁佢啲心理测验其实佢系一个好典型，有机会玩过或者类近嘅。 系， 我即管抛咗两条啦。 你同我玩系啊，你当我就系你嗰啲女嘉宾咁样啦。你系你而家同我做嗰啲心理测验。 首先咧，幻想而家喺一个沙漠嗰度有一间屋。 有冇前设话系测啲咩噶？但系 冇嘅，冇嘅，冇嘅。 O K O K。 听住噶， 得、okay, 好好好。 咁你就还是喺沙漠里边有一间屋嘅你住嘅啫，你自己一个嘅啫。 O K O K。 嗰间屋会系点样样嘅咧？ 我觉得间屋系圆顶，咁然后得一道门嘅啫。咁然后就入去就系圆咕碌成个大厅，咁张床都系冇分房嘅，冇间房嘅咁样，即系好似 Star Wars 入边嗰啲屋咁样嘅。 外面望落去系残旧啊、新净啊，即系一个咩 feel 嘅？ 我觉得系唔新净啦，一定系好多可能风化咗，或好多沙铺住喺个面头咁样咯。 系即系呢种嚟嘅， 系咪啊？咁有冇即系咪差唔多噶？定系 都 OK 嘅。咁、okay, 跟住间屋嘅内笼嘅设计啊、啲摆设啊等等系点样咧？ 我觉得入边系会好暗啦、立立杂杂啦，跟住然后会有好多木制嘅台凳啦，会有张床摆喺个窗边，唯独间屋入边唯一一个窗嘅窗边就系张床啦。咁然后中间个厅中间就应该系有个饭台咁样，然后就隔篱咧就有个火炉起喺度咁样嘅。我觉得系咁， 好温暖嘅， 系好温暖嘅。 咁如果间屋即系而家有一堂梯咧，你觉得会系喺间屋嘅边度啊？形状啊，状况系点样样嘅咧？ 有堂梯嘅话，我觉得应该会系喺间屋嘅右手边嘅墙边。咁然后佢就应该系拍咗喺一个书柜隔篱。咁、那个书柜应该大概有三四层高，总之我就唔够高攞到最高嗰本书。咁所以我需要呢堂梯去擒上个书架度攞书。 大家你有兴趣啊？你可以试下玩。 系， 即系讲多次。头先第一个就系你喺沙漠入边有间屋，你自己住，你觉得外观望落去系点啦 ？OK。 第二就是内笼是怎么样的呢间屋，还有第三就是有堂梯，你觉得堂梯是在间屋的哪里啊， 嗯嗯 什么状态啊，其实它还有，不过我不拿出来了。 OK,哦，你呢啲手段要留少少俾自己用啊，系嘛？ 唔系啊，因为费事啊， 玩好耐嘅， 费事成 part 咁。 OK，我以为你要留翻啲俾喺啲女仔身上先用。 咁啊，第一个解释啦，如果你头先大概有谂到嘅话啦，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喺你心目中，你觉得人哋点睇你咯？ 哦， 第一个即系话间屋嘅外观啊， 哦， 即系你就话 我话好圆， 系啦， 同埋就 有啲沙铺喺度啊，圆滑咯，你个人。 合理啊， 我觉得是你是这种啊， 合理啊，合理啊， 你是 准啊。 跟住第二个就是间屋的内容啦，嗯，就是其实你自己内心世界是怎样，你自己里面那个心理状况的人是怎样。咁， 哦， 你话是乱得嚟，但是 你残旧的， 但是有舒服的，有个火炉很温暖的感，这个就是你自己观照自己内心，其实你里面是怎样。 都好似有点近近。 而第三个条堂梯就讲你的朋友对于你来讲是不 是 你好特别嘅，你又特别讲话嗰堂梯系去帮你攞书 啊， 书代表即系知识啦，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人其实朋友对你嚟讲，应该系一个可以通往一啲学到嘢， 嗯 嘅一啲系啦，即系朋友嚟讲一啲叻嘅人，佢有特别识嘅识一啲技能等等嗰啲，对你嚟讲，呢个都系几紧要嘅，应该，但系通往一啲唔同嘅范畴咯， 哇， 咁样样咯， 我想问嗱，你呢个应该唔系第一次玩噶啦，通常啲嘉宾话可能 唔系啊，呢一个系我嗰一晚个局我参与，我 系 人哋问我去答嘅， 哦系啊， 所以我系第一次攞嚟问人嘅， 哦， 咁但系类近嘅其实以前玩过嘅，哦，即系入咗个森林有间屋啊，里边有啲蜡烛，有啲台底凳点啊，即系都系万变不离其中嘅一种心理测验， okay, okay. 不过今次呢个 setting 喺沙漠里边咁，咁而头先我嗰种所谓嘅解读，其实都系按住你嘅答案， 嗯， 然后。冇啊！你借题发挥，等人对号入座啦咁。 但系其实我觉得玩呢啲，我好老实讲啊，玩完一次，我头先听你解咧，又好似好讲得中咁啦。嗯，但系我又谂真啲咧，我觉得系靠好睇你嗰个说话技巧啊，即系好似你咁样，你讲嘢叻啊嘛，系咪先？咁你讲嘢叻，你个说话技巧你咪兜到咯，即系哦个屋圆咪个人圆滑咯。咁我又好同时间呢啲系好大包围， 系啊， 好少有人话我唔系噶，我个人三千八角噶，我个人唔圆滑噶， 系 好少人会咁样认自己系咁噶嘛。 多人都会讲啲啊，唔系都唔一定就系讲好嘢。咁但系譬如有一啲会捉住一啲 keywords 咯，譬如嗰堂梯 系 去书度就话哦，即系朋友对你嚟讲代表知识或者一啲学到嘢嘅。咁就捉住呢啲嘅重点嚟去发挥啦。咁嗰晚玩嘅时候嗰个因为头先讲十个人啦，嗰个玩法好得意嘅就係，是逐条逐条玩嘅， 嗯， 即係头先第一条问完间屋系点呢，嗰，那个有个所谓主持人啦，佢， 嗯， 就会叫呢十个人呢逐个逐个讲自己嗰间屋系点，然之后就会讲晒之后就会逐个逐，即系佢就会解翻究竟呢个问题代表啲乜嘢，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就哦， 原来系咁嘅， 又好似系，又或者会笑下隔篱嗰个人啦，哇，你好圆滑，即系类似系咁。我觉得嗰个有趣嘅状况就系，第一，因为有一啲真系第一次认识嘅朋友，佢作为一个 ice breaking， 咁当然大家都要投入啦。有啲人唔信呢啲或者好秒嘅，咁你就 咁冇得玩落去啦。 系啊，即系佢不断 challenge 就唔过瘾啦。咁但係得意嘅就係，当如果直上有一啲朋友佢可能佢嘅选择或者个 choice 唔係一啲咁 bright 嘅嘢，或者可能好深入嘅，咁个主持人又懂得去引导，其实会突然之间变咗一个话题去倾偈 啦。 即係佢去 share 自己，哦，可能我生活当中我事业上面而家遇到嘅咩烦恼，觉得你嘅解读係啱嘅，咁大家就会一起去倾，就係，是其实就系揾话题咯，变咗 好叻啊！我觉得系应该人生代几条呢啲咧，长期摆喺自己裤袋嗰一本笔记簿嗰度，因为我会唔记得，我要写低，摆个笔记簿嗰度攞出嚟咧，识新朋友就一定有用。呢啲真系 系啊！我觉得嗰个得意嘅位置就系，是有一啲就算可能识嘅都好啦，嗯，可能本身未必熟嘅，但你经过咗一个咁样样嘅游戏嘅时候，因为大家有得攞自己好深入嘅嘢出嚟讲啦，系咁系变，因为你好地地无端端唔会问人， 系 呢啲咁样嘅嘢噶嘛，就话其实咧，你同你啲朋友系点噶，咁 你好怪噶嘛， 你好怪噶， 系啊，系啊，跟住或者唔通直接问，诶，呢个人好圆滑噶，咁唔会咁样问人噶嘛， 因为佢另外仲有一啲系可能代表屋企人啦，爱情啊，咁嗰啲都系你突然之间好似一种无的放矢，系好尴尬嘅，你系需要有一啲助力去倾嘅。 即係後援會點解會有心理測驗？有時我哋個概念就是、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你好難突然之間講緊咁嘅嘢㗎。我做訪問會㗎嘛，你順住個 flow 㗎。 係，同埋最正嗰樣嘢咧，係尤其咧嗰、那個心理在於咧，當你講中咗啲好嘅嘢啦，我當假設係講中啲好嘅嘢嘅時候咧，會好想 prove 俾你聽，係喎，真係好中，我真係咁正，我真係咁好啊個人，係咁講自己啲例子，係我個人真係好圓滑嘅，其實咁樣。 係啊。咁我覺得，但係好似你啱啱講嗰個好緊要嘅，就係負責 host 嗰個人，佢本身個能力，佢識唔識得好，即係好聆聽對方嘅答案，然後去即係佢解讀啫嘛，佢都唔係一個。即係我個朋友，希望佢唔係玩專業㗎啦。 即係佢唔係一個占卜師，或者唔係一個係啦睇相嘅，唔係呢啲啦。 係啦，即係從你嘅答案去一種傾談啫咁。即係嗰個人都好緊要，同埋你點樣導向嗰人？假設佢嘅答案係一個好 dark 嘅，即係譬如話哦，冇我間屋咧殘殘舊舊就係冧㗎啦咁樣。咁可能反映緊就係、是、哦，你覺得人哋眼中嘅自己咧係一個好殘破啊，係啦，就嚟搞唔掂嘅一個人啦。咁呢啲係啲叫 dark side 嘅嘢。 OK， 你點樣樣？去解读完之后，你又不能够拱咗一个人去一个绝望， 或者唔好太 hard feeling 嘅咁样。 系啊，即系你点样逗住对方呢、這个，我觉得系 难噶。 即系人都唔系随便。 调翻转，如果我头先话系，我觉得间屋个表面真系穿晒窿噶啦咁。咁、你会点样将另一件事唔好咁尴尬？ 我 会话 你系咪都几介意人哋点睇你嘅外在咯？系啦，即系因为呢个代表人哋睇你，你觉得人哋睇你穿晒窿咁，你咪其实都。系啦，即系外唔光鲜啊，外表 啊 ，OK， 即系跟住咧，又可以乘机戳下人哋讲下自己啲故仔， 系啦，或者用一个问题去咁，因为我以前有识过一啲可能唔多人睇牌嘅啦，咁即系都话啊，其实有阵时了解佢嘅工作咁，佢都有其中一个朋友分享，佢话有阵时除咗按住嗰个牌开出嚟，去一定有一个解读啦。其次就是其实是真的聆听对方好像一个朋友倾谈或者甚至乎有些会学埋 counseling, 将它融入去其实是帮一个人去梳理一些情绪啊等等。是这一样多一点有时已经跳出了那种准与不准 只不过很功能性的一样东 西。是啊而是变了一个契机给一个对象去抒发他那期自己的内心啊。系啊，即系嗰啲有咩、有咩烦恼啊，嗰啲咁样。 大家跟阿波哥学嘢啊，呢啲即系尤其话，即系成日话自己对住啲女仔冇嘢讲嗰啲朋友仔咧，咁、记得啊，头先再听重温 mark 翻低嗰三条问题啊，同我即刻 记住带出去玩，系啦， 一定有用啊！ 但都系嗰句，首先你要谂下点样演绎，你要 handle 啊，即系嗰个人抛出嚟嘅答案，你又不能够乱咁解。但如果最后搞唔掂，唔知点样解通嗰件事咧，俾啲歌佢听，俾啲正面啲嘅歌，话俾佢听，悬崖有路啊！ 抬头望白天嘅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受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虚妄，跌出够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 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够明日会走过。 听过有阿娇嘅《悬崖有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无可否认香港国安法落实执行之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害，因为有很多外国政客、组织、外部势力和西方传媒放大了国安法下很正路的执法工作，以此等同为压制人权和自由等。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多一些解说工作。林郑月娥说，香港的国际优势仍然在这里，而政治环境改变，香港多了优势和确定性。她又说，中央对香港是有全面管治权，但中央亦都很尊重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因此两者应该有机结合，令香港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面做得更好。位于薄扶林道的香港潮商学校，一名七岁外籍小二女生在小息期间怀疑进食啫喱糖的时候啃喉，呼吸困难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校长詹汉铭曾经到医院了解，说女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情况仍然严重。詹汉铭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事发在朝早九点几的小息期间，老师透过电话按照救护员的指示为女生急救，期间女生吐出红色呕吐物，老师为免影响女生呼吸，清理之后再为她急救，之后救护员到场将女生送院。詹汉铭说，涉事的班级下午已经停课，校方亦都会为情绪受困扰的学生和老师作心理辅导，学校已经向全体家长发紧急通告交代事件。一名消防员朝早在打鼓岭平原路锯树期间被树干击中头部受伤，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治理。事发朝早大约十一点半，警方说伤者送院期间清醒。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有恶化迹象，单日新增破纪录的1028宗死亡个案，再多超过34000人确诊。莫斯科市长已经宣布收紧防疫措施，60岁或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要遵守四个月的居家令。俄罗斯政府亦都建议关闭工作场所一星期。新加坡昨日新增3994宗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当局预期扩大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计划下的首班航班今朝早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抵埗，旅客只要病毒检测呈阴性就可以无需隔离入境。日本东京都新增41人感染新冠病毒，连续四日少过50人。台湾新增4宗输入确诊，无新增死亡个案。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到听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较早前慢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慢车的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至于较早前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玛加烈医院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

despair， 谁也没好结果，到底我罪名被揭破，多自信在屏幕，谁比不解所闪过。 And I'm sorry for 已不知可讲什么，又再痛苦什么， cause I don't love you。 听过许静雯嘅 I'm Sorry。咁有阵时一啲爱情关系中，都有机会出现一啲诱惑嘅。问题唔系在于呢啲诱惑本身，而系你够唔够成熟去处理好。 何谓成熟，并未妄冲，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求信的太不。神经刺痛，想再路通更搞不懂，让大踏步冲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未逝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甜言污变作呼，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想追到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倒带，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忌讳，始终喜欢，低温加这位我，不舍丢低我，何苦贪慢，这点天真青葱，早早失踪，任脑海颤动，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倦了，碰上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试过数百次失措。 听过伊人陈翠妍的派台歌，有这首教不懂的 acoustic version。 其实我们都知道个世界怎么运作的，其实什么位置好，什么位置啱，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跟着大队行呢。嗰种幼稚有时源自于眼镜咯。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

一路以嚟喺佢身边支持佢，有呢一首《谢谢你的应援》。 很清楚你那目光，说明承认我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升，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成为了心中的痴情。每次遇着困境，看你在我身边，证明无需弃权于命。 佢有讲过话，即系人生唔同嘅阶段，经历咗2019年之自己受伤之后，就会觉得往后日子希望做自己中意嘅嘢，因为永远唔会知道吓下一秒会发生啲咩事。 每天七点看眼边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 填词有张美仪，作曲有张美仪 ，Gareth T 编曲监制都系 Gareth T， 有张美仪派台作品《最后的黄昏》，系啊，呢、這个 credit list 里边系冇许创基。听日骚动音乐咧，佢会出现喺度介绍佢呢首歌嘅。 最大經濟體的參與將會無法遵守巴黎氣候協定，亦都無法限制全球暖化。羅馬高峰會之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將會緊隨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會議的目的是激勵各國對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作出更大的承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嘅一道冷锋正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喺听日下昼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到听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新楼街。咁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信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段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近住平石对开是交通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更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那段呢，跟住劳资审裁处那段呢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车多，龙尾近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神，今日我哋呢一位女嘉宾应该系我哋节目史上最细个嘅，唔好吓亲人哋。 我深信好多人都想知道到底佢嘅真实性格系点嘅，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 严明稀奇古怪。 哇，呢句你要解释下喎。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系有严明希 ，Gigi 你好 ，Gigi 系啦，我哋讲下先啦，解释下呢个稀奇古怪。 我哋将咧你个名咧食咗落去一句成语叫稀奇古怪，原本个稀就即系稀有嗰个稀嘅。咁我哋 check 过咧呢一个嘅成语，首先咧佢系一个中性嘅成语，系啦系啦。咁佢嘅意思就系话你好同人哋唔一样啊，有自己好独特嘅一种感觉嘅意思嘅， 系 即系不一般啦，唔普通啦咁样样嘅意思。 Okay, 即系同埋今日揾得。Gigi 上嚟，即系大家都年轻人啦。 你做咩借啲意要将自己讲年轻人？ 系啦，即系做一个年轻人最紧要系咩？即系最紧要咧，大家都可以放轻松玩得噶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咧，有时做年轻人有一样嘢好啊，古灵精怪系 O K 嘅，系比较讨好嘅一个性格嚟嘅。 Gigi 叫啲叔叔咧，好中意咧，即系似自己咧老咧，就要黐埋嚟扮后生嗰啲。 系啦 ，O K， 咁但系即系大家都，我谂深信大家都有好多留意到好多即系关于。Gigi 严明希佢嘅一啲日常生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之前睇比赛啊，见到佢台上嘅一面，但系可能好多人咧都好想知佢私底下其实到底啊佢个性格系点样嘅咧，咁样 系咯？你自己觉得咧，算唔算系啲古灵精怪啊？嗰啲嘅人嚟噶？ 我嘅性格应该系比较佛系咯， 系 即系咩都冇所谓啊 ，OK 啊，有选择困难嗰种人。同埋揸唔定主意， 哦， 全部都系负面。 诶、欸，嗱，我哋又嚟个招啦。通常咧，一讲到嗰啲咧，揸唔定主意啊，选择困难啦、啊，就问一下啦，你系咩星座嘅先？ 我系白羊座。 白羊座，你星座专家， 我以为天秤座，我哋一下会谂。 我系天秤座，因为 系咧，系啊、 嗯， 白羊座有冇话其实佢嗰个描述系点样样啊？你知觉得似唔似啊？同埋 应该比较睇得多。好似系热情多啲咯， 系， 但系睇下我对咩人， 系， 即系熟啲嘅人，我可能就会热情啲；唔熟嗰啲人，我就会冷淡啲咯。 即刻明咗啊！因为对住，诶、欸，对住你哋呢啲怪叔叔， 叔叔 好难热情噶、啊， 第一次见啊！咁啊，譬如喺学校里边，即系同一啲同学之间嘅相处嘅你啦，即系嗰个嘅你，你会点样形容嗰个咧？ 我通常都是比较熟的同学我先倾偈。 是。 但如果不熟那些我就很少倾。还有会面无表情。 是。 是我竟怕人家会误会我竟无礼貌。 但其实只不过是没表情而已。 是。 咁同啲同學平時即係而家我了解一下年輕人而家傾啲咩偈咁樣，即係通常同啲同學喺學校裏面而家有冇啲係咩話題啊，或者點樣傾得多㗎？通常 傾得多，可能係佢哋未來嘅發展咯。 咁快？你而家中五啊？係嘛？ 中五啦都。 咁快已經啊冇下年 都差唔多㗎啦，都要諗㗎啦， 係喎。 即係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啊！我第时应该自己开间餐厅，可能甜品店咁样，我哋就一起去租间屋一起住咁样，之后就一起开间餐厅，一起整啲甜品俾大家食咁样，即系一个比较少女心嘅东西咯，倾得。 咁你自己咧，咁你会同佢哋讲自己将来想做啲咩嘅时候，一路以嚟你讲嘅系咪都系同唱歌有关噶？ 都唔系嘅，因为翻到学校倾嘅偈又好似唔一样，即系我唔会特登话去倾啲音乐嘅话题，即系想融入佢哋多啲，即系我觉得佢哋应该都唔会话特别去音乐嗰度去理解啲乜嘢，所以就通常都系同佢哋倾啲今日食乜嘢啊咁样。 都挺开心啊，即是起码你可以回到学校的时候就可以跟出来做事或者上台那个你可以很不同啦。 我问得他们最多的话是今晚放学我应该吃什么好即是他们会比我搞得很烦、啊、吃东西这些。 你那个选择困难真的很严重、啊、你是选择困难的末期病人来的、啊。即但是是不是生活上事无大小你自己都是比较通常难揸决定要有个人在你隔离然后帮你做决定这样就最好呢 是即是例如举个例子啦就是我揀衫啦出街嗰啲衫。 OK， 我今日应该要揀咩衫呢？揀下。OK， 呢件好似差唔多。好啦，我都系着翻着得最多嗰件。我就会，唉，即系会浪费咗好多时间喺选择上面。 但而家应该好好啦，即系因为咧，即系始终而家阿 Gigi 佢应该身边会有好多人俾唔同嘅意见佢，即系可能佢每日出嚟做工作嘅时候着啲咩衫啊，化个点样嘅妆啊，或者可能监制录歌嘅时候已经话啊，你不如今次做只点样嘅歌，系咪已经开始你 feel 到哎正啊，身边有好多人帮我揸晒主意啦，咁我就可以放轻松做好自己嗰部分就 OK 啦咁样。 其实咁样系好好嘅，因为唔使我谂太多嘢，同埋唔使我决定。咁但係又唔会话放轻松，因为我成日好容易紧张，即係紧张可能有啲嘢准备得唔足够啊，或者唱得唔好啊，即係好多嘢都会令到自己有啲紧张嘅情绪喺度。所以但係咁样已经放松咗好多，因为唔使要揸主意。 头先呢即係我哋咪后呢同阿 Gigi， 即係始终因为即係你知我同波成啊年纪同 Gigi 真係相差都 呢个位你又清醒返啦 咁样。咁然后呢即係打开嗰个话夹子又好有趣嘅。点样打开个话夹子，我哋就係原来都係喺学校嗰度打开个话夹子。即係我 笑得好搞笑。 呢、這个时候我要爆阿波成个秘密。 你讲 就 系 呢头先波成问阿 Gigi 读边间学校，咁然后 Gigi 就喺我油塘嗰边读书。跟住然后咧，波成话系咩？ 系咪嗰间啊？ 我初恋女朋友就系嗰间学校读噶啦，系李师姐嚟嘅咁样。咁我哋喺度研究啊，波成你系点样识佢嘅师姐嘅咧？咁样咁啊就话啊，波成就话啊，以前有嗰啲咧咩 联 校活动啊咁。咁然后 Gigi 又讲到佢而家即系有啲朋友仔、同学仔开始即系都会问下你做嗰啲学生会嘅工作、啊， 系 点样样啊？即系 佢哋邀请我嘅，我就话，但系我而家有嘢做，你唔惊我入到去帮唔到你哋嘢咩？之后系算啦，我都系唔好入去啦，即系令到你哋又霸咗一个位，又唔系几好，又唔做嘢，我真系帮唔到你哋太多噶咋。之后咧，佢哋话唔紧要，你入啦。OK， 你企喺度就已经得噶啦。我就好似唔系几好，唔紧要，一定要入。咁我就好啦，咁样就入咗咯。 系即系做嗰啲 subcommittee 嗰啲 friend 系咪？ 系，我应该系做宣传。 哦， 呢啲叫门面担当啊，即系可能攞啲福利啊，帮啲同学仔咁样啊。 但我真系帮唔到佢哋。 吓，咁宣传有冇倾咗要做啲咩？即系点样去即系准备紧正纲啊？嗰类嗰啲啊？ 宣传应该系讲即系可能有咩活动就讲出嚟，即系礼堂。入禮堂嘅時候應該講咯， 係， 但係其實我都唔知道做咩㗎，所以我都唔知點解佢哋要邀請我入去嘅。 我好簡單，我話你聽啊，到時到後咧，差唔多臨近聖誕節要搞 Christmas ball 嘅時候，就會有人行埋，誒、哎、Gigi 啊，我嚟搞 Christmas ball 咧。你介唔介意唱几首歌啊？通常都系咁样噶。 我觉得可能会。 但头先最有趣嘅就系，因为我话嗰阵时认识咧，就系即系我嗰初恋女朋友同你学校 join school 嘅时候，就玩一个叫 Halloween 嘅 party 啦。但系而家学校里边系咪少咗好多啲联校活动咯？ 我发现好似系少咗噶，即系好少会，唔知系咪我冇留意定点？即系通常有联校我都唔会知道噶。即系我唔知联校会做乜嘢，可能系做嗰啲篮球活动咧，即系大家一齐打篮球，但系通常都系会女仔对女仔咯。 哦，系、即系都系嘅，即系你女校对翻女校嗰啲咁样搞嗰啲咯。咁但系你之后就要做宣传，就要帮手宣传下你哋会搞嘅活动噶咯。 冇错，但我都唔知道我哋有咩活动，因为其实我真系。他们谈那些做什么的时候呢、我都尽量去参与，但是我参与完之后呢，他们做出的决定呢 我是未知的。 即是还在谈 论。是啊，所以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 又不要这么说，你已经很有用了，因为即你现在呢他们搞一个活动方便很多，你拍张 poster 呢就很多人会来参 加。还有大人的世界通常都是呢就算没什么贡献呢，定时定后送下嘢食啊嘢饮那些呢就说辛苦晒啊那些。 是 ,free rider,free rider, 你得你去开会买些零食去给大家呢， 我觉得可以。 是啊， 不要教坏 Gigi 啦，因为刚才呢即我们咪后呢跟 Gigi 倾偈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已经比我想象中呢，我以前中午的时候都是懵成成的嘛，即但他们现在那些话题已经在讲将来，即是将来你想做些什么啊，那些呢哇即好成熟得好，你算是很早成熟的那些人，是不是 因为女仔啊， 我觉得关事啊。 同埋因為而家中午已經準備中六要考公開試，我以前中午先啱啱完咗第一個公開試，即係我哋有會考同埋 A level， 所以我哋係慢啲嘅相對地，因為你哋去到 DSE 嗰下，跟住就已經入大學啦嘛，係、所以快啲咯。再加上你啱啱講女仔嗰啲都係嘅，即係曾經有套戲叫做《那些年》都講過。 哦，你知我有聽過，我有聽過。 係啊，即係同年紀嘅話咧，女仔比男仔成熟噶嘛。係係，所以可能有呢啲分別。 可能係。 咁但係如果喺而家之前，你已經完咗個比賽啦，亦都有自己派台作品入咗行啦，咁關於將來自己想做嘅嘢方面，你自己會係想做啲咩咧？即係頭先同學就係佢哋嗰啲啦。 我自己可能都係會行翻歌手呢條路，因為如果係我未知道自己目標嗰陣時咧，我係完全係一種唔知道做乜嘢嘅狀態，即係好迷茫啦，即係令到屋企人好著緊，即係究竟我係咪要幫阿女報補習班啊，定係幫阿女報啲興趣班咁樣，即係令到佢哋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我将来，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个目标在我眼前，那我就去做好它咯。 现在还有没有上补习班啦，就不用了，就好一点。free 返啲时间出来工作是吧？ 没错。 或者上那些唱歌和音乐的补习班，可能找一些老师这样帮下手这样。 是唱歌堂算不算补习班？ 算，这个是你职业的嘛。 但我想知道譬如在比赛里面那个目标可能会相对明确一些，因为你有即第一关第二关咁样向前行啦，咁跟住去到希望争取好成绩啦。咁但係去到真係开始进入咗呢一个乐坛嘅时候，虽然啱啱开始啦，会唔会都觉得前面嗰个世界哇好似好阔，即係个选择困难症嘅嚟啊，我应该要有啲咩方向行，有冇呢种咁样嘅对比啦，觉得。 我冇諗过话我向边一条路行，但係我觉得我自己呢个人成日都顺其自然，即係行到边步就去边度啦。咁暂时行行下都觉得即係都未有石仔棘住嘅。 係。 呢个比喻得唔得？ OK 呢个有画面。 又或者我咁样问就係呢，即係通常我諗喺参加比赛呢，即係对于歌手呢个行业或者对呢个乐坛，即係会有好多憧憬㗎嘛，即係都会幻想啊第时如果真係成为咗歌手就会点啦。咁到而家 Gigi 真係成为咗一个歌手去工作嘅时候，有冇啲嘢係同你諗嘅初係有啲分别，有啲唔同，或者可能未係好惯咁样嘅呢？ 有咩唔同？可能是唱歌方面，因为有阵时呢我可能想唱的歌未必会唱到，但是即是有个石仔棘住了。但是呢我都会即是不会说不想唱那首歌，因为我唱什么歌都没什么所谓，即是我就什么歌都喜欢，但是不会说有哪首歌特别不喜欢。所以呢我就会成日都去挑战一些我比较想做的事，尤其是一些有困难的事我都想特别挑战。所以我就没什么所谓整个人就。所以呢可能因为我这个没什么所谓的性格呢，令到我即做很多事都不会觉得很不想做。 即有叫，因为所有事都很新嘛，买到你的时候，即譬如访问啊、录音室录音啊，这些全部都是很有新鲜感的事情。咁啱啱你讲到就其实你自己都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有哪些事情你其实平时自己喜欢听的，有没有？ 冇话乜嘢中意听，因为我突然之间可能听嘅嘢会跳咗去第二度，但系最近听嘅比较多系电音 啊， 同埋一首中岛美嘉嘅专辑。 点解会遇上中岛美嘉嗰个专辑嘅？ 其实咧，我比赛之前唱过泳儿前辈唱嘅《花无雪》， 系 咁《花无雪》系一首日文歌嚟噶嘛本身，所以我听日文嗰个版本都会听埋泳儿老师个版本，就大家一齐听，然之后俾我发现到嗰个专辑入面嘅歌系非常之好听。 咁跟住去到即系电音啦、电子音乐啦，咁有冇话有中意边一啲嘅 artist 啊，或者某啲类型嘅？ 冇话中意特别中意边个，但系我最近听紧系 Alan Walker。但系咯，我就唔知点解无啦啦会听咗电音。 我介绍多一个听电音嘅途径俾你啊！每逢星期五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嘅六点半时段，将会有呢个 DJ 波成咧系去做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啊！好，我宣传完毕啦，交翻个波俾你先。 咁但系同学之间，因为譬如电子音乐，我相信会系可能后生一啲，佢哋都好容易揾到啦。而家中意听，有冇啲同学仔其实都有听啲咩类型嘅歌啊？或者可能 M Walker 嗰啲，我谂可能佢哋系咪都会一样咁中意咁咯？ 嗯，我谂佢哋应该都会有听过嘅，同埋有啲可能佢哋会比较中意听啲韩国音乐啦。 系、 okay, 嗯，因为而家。韩风都好劲噶嘛， 系啊，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听多啲韩国嘅音乐。 咁啊 ，Alan Walker， 你系如何接触到，突然之间会听到佢？系一日 loop 出嚟啊，定系点样样？你记唔记得？ 好似系 loop 出嚟，即系我听听下就无啦啦有首佢嘅歌出嚟，嗰首应该系 Faded 完之后咧，我系再冇听过一啲电音噶啦。但系到慢慢我打机嘅时候咧，又听到 Alan Walker 嘅一首歌。大家估下是什么歌，然后呢再听听下，又是有一个朋友呢，他介绍了他一首非常之喜欢听的歌，叫我不记得，我不知道个英文怎么读，是不是 The Spectre？ 是 The Alan Walker， 是 The Spectrum 那只 Spectre， 好像是 Spectrum， 是那只 之后呢，即是幽灵啦， 是 我翻译了 Spectre， 之后呢他呢就我就听了，听完之后我都觉得挺好听，那我就再听他整个 list 咯， 是 list， 是整个 list， 跟住就爱上了，跟住就不断 loop 了， 是 估不到我都跟 Gigi 有一个相同的习惯，我突然觉得跟他很 close， 因为我都是很喜欢打机的时候听那些 playlist 呢就会很迷的。你是打什么机呢？ 我是打那些唔係，我咩機都打下，即係有陣時可能槍擊，有陣時可能手遊咁樣。 啱啊啱，我哋得閒交流下啦。 好啊， 變態嘅呢個叔叔係咁要揾啲共同嗰啲嘅點。 明明玩嗰只咧，佢知道你玩佢，肯定自己特登登落 轉頭。我都有玩喎，咁啱嘅。 我都有食雞啊，咁樣我都有玩嗰啲傳說啊，嗰啲咩嗰啲。 係咁啊！我哋嗱，我哋正經翻啲啦，即係唔好成日變態叔叔。 你自己變態啫嘛， 波成你咁樣唔好啊，知唔知啊？ Yeah. 听到呢一个就系之前喺比赛里面参赛 系嘅 live version 啊，有没有你还是爱你？听到你咪后唱得好开心啊，波成！ 新闻翻嚟继续有余明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无可否认香港国安法落实执行之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害，因为有很多外国政客、组织、外部势力和西方传媒加放大了国安法下很正路的执法工作，以此等同为压制人权和自由等，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多些解说工作。林郑月娥说，香港的国际优势仍然在度，而政治环境改变，香港多了优势和确定性。他又说，中央对香港是有全面管治权，但中央亦都很尊重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因此两者应该有机结合，令香港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面做得更好。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其中三人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人的变种病毒检测结果待定，全部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个案中包括一名印佣和两名菲佣，同样没有病征，在检疫期间确诊，其中确诊印佣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两名确诊菲佣入住香港荃湾思丽酒店。至于由新加坡抵港的男子入住荃湾香港远东思丽酒店检疫，有病征。由上个月到今个月十号，本港有79名住院病人证实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医管局话，当中有7名嘅病人死亡，但话死因未必同感染月形链球菌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话，部分的个案曾经到荃湾洋屋道街市或者是元朗鸡地的一间公司。有街市的商贩说生意未受影响，有市民说日后会更加小心，戴手套或者是用胶袋套上手代替徒手拣鱼。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到听晚最低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转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在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在青衣西路去青衣北岸公路方向，近长亨村的快线有意外，咁就近长亨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在青康路。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因为管道内慢线有坏车，而家狮隧沙田去九龙的交通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博康村。咁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喺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近油荔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咁而家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都车多噶，车龙就排到近圣贤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寒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 综艺 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八成。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他做过一国最高领导人，他统治过世界上最大片的土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最终有一手导致国家解体，受尽千夫所指，他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戈尔巴乔夫》总结他的一生，观看他如今怎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Kiki，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有几得意呢？ 十二分咯，一入到嚟咧，见到佢用啲水樽啊，扎个波波头啊，戴啲首饰啊，真系觉得好得意咯。 我是 Kiki Sylv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讲下 Gigi 带上嚟嘅新派台作品啦， 第一首啊，嗯《真话的清高》。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顾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啊。 好啊， 你估先，我估先啊， 我估先咯， 先啦。 我估嗰样嘢就比较简单啲嘅，因为我去听翻 Gigi 唱呢首《真话的清高》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我 picture 到一个画面，就系、是、我谂佢录音事前应该听咗好多一啲欧美嘅作品，然后再入录音室录嘅，尤其我觉得可能 Ariana Grande 系其中一个，因为喺入边嘅一啲Gigi 嘅一啲唱腔，其实都系比较偏系一啲即系嗰个好爆发型嘅唱法。咁我谂佢事前其实都做足功课去 study 啊，人哋啲位置是怎样可以拿捏得细利啲嘅咧，咁然后就再去直去呢个录音室嗰度录嘅，咁我就估呢一样嘢啦。 系啦，我想估嘅咧就系，因为我觉得即系一路睇你之前嘅比赛等等咧，我觉得喺即系唱一首歌嘅技巧上面拿捏上嗰啲咧，呢个系你向来都擅长。咁我觉得喺呢一首你自己第一首派台歌，可能花得好多功夫事前准备咧，应该系喺歌词嗰度啦。即系嗰个歌词，即系点样去理解嗰啲大人爱情世界嗰种，因为写得出嚟又未系好年轻人嘅爱情啊，佢系嗰种即系讲到信任嘅话。 我覺得係一種成人世界再大啲複雜啲嘅愛情，咁所以可能喺事前嘅準備應該係有一個可能監製或者有一個人去同你去了解呢份歌詞究竟講啲咩，呢個應該係你今次第一首作品花得最多功夫嘅地方，我覺得。 嗯，咁啊，我哋可以依次序去揭曉你嘅答案啦。 好， 係可以直接啲錯就話錯。 係啊，係啊，拒絕呢個叔叔啊，可以話佢錯。 可以狠少少嘅。 丁丁。 丁丁 是啱嘅， 哦啱啊， 系即系我其实以前听就比较少嘅，即系听华语歌会比较多。但系当我学唱歌嘅时候咧，我老师咧就好中意叫我可能唱多啲外国嘅歌，咁、可能就令到形成一种感觉，觉得即系因为我听呢首歌嘅时候都觉得系好重嗰种感觉。当然因为系外国嘅歌曲嚟嘅，咁系买翻嚟然后唱嘅，咁我就觉得。好，我应该要加嗰种风格入去啦，咁我就用嗰个唱腔去唱。 嗯，嗰阵时即系老师去同你做呢啲练习嘅时候，有冇话通常系会揀一啲咩女歌手嘅作品系去俾你唱，去适应呢一种嘅唱法咁样噶？ 嗯，好似系，其实都即系佢唔系单独一位女歌手，有阵时可能。Katy Perry， 有阵时系 Lady Gaga 等等、okay. 都会有唱过，系之后第二位 系 丁丁 都啱嘅， 都啱嘅， 系 哦 啱啲唔啱啲， 哎呀、啊、想听啦，哎呀最紧要有呢啲啱啲唔啱啲啊，啱边一 part 唔啱边一 part 咧， 系啱嘅嗰一 part 系因为呢个歌词我真系第一时间我系唔知道。理解啲乜嘢，即系我就唔系几明歌词讲咩，咁就系、是、系监制同埋填词人先生同我讲大概嘅内容，咁我先 get 到，哦，原来系咁，之后再加自己嘅幻想，就形成嗰个故事嘅主旨啦。 嗯， 但系我唔记得咗你讲前， 唔紧要，你个啱咗呢 part 就得噶啦 ，OK 噶啦， 系呢个系啱， 佢过咗骨就 我过骨就得， 好啊。 咁但系即系先讲翻头先去即系阿斌讲过一样，即系你去学习唱歌练习嘅时候，去试一啲外国嘅作品啦。咁其实可能嗰时唱歌老师都有冇同 Gigi 嚟讲话，哦，你把声线嘅特色系点样样，叫你留意，然后可能去唱嘅时候尝试唔知点样寻找唔同嘅即系发声位咁。佢有冇都同你讲呢啲 technical 嘅嘢噶？ 佢有啊，即系我好鍾意嘗試唔同嘅風格啦，有陣時候我嘅聲音呢就會變得好囉，唔知做乜嘢，有陣時候會變得好薄，咁當我唱唔同類型嘅歌嘅時候呢，如果我用錯咗一個通嘅話呢，佢就可能會話你記唔記得之前嗰首歌係點㗎，我話記得，佢話咁你就可以試下用返嗰把聲，就應該會比較符合呢首歌嘅感觉 咯，咁你就可以即系有翻即刻个记忆出翻嚟嗰阵时点样样去发歌声， 都揾到会开始揾到自己嘅风格系乜嘢？ 嗯，系点样样咧？你自己会点样形容嗰种自己嘅风格？即系即个声带厚身一啲啊？即系呢一种嘅形容定系点样样？ 应该系比较薄少少。 嗯 嗯，然之后擅长嘅音应该系喺中音嗰度比较多。 嗯。哦这个就是经过可能比赛去到练习和现在录音的时候慢慢发现出来的自己。 嗯 ,ok。咁去到刚刚曲那里就讲话即是这个是即在外国的朋友他们去创作咁。咁那时有没有公司都在你面前可能有几首给你揀出现一个选择困难症的状况啊，你 说 知道支持好啦，我们都帮你想了这一首啦。 知你是难揀的啦，咁我帮你揀好的啦。 什么情况呢？ 是怎样的呢？ 是啊，冇错，就是这样啊。咁呢因为嗰陣時我仲未知道原來自己有新歌嘅，咁就有一日監製突然之間佢就唔知點解有我手機號碼，佢咧就 Gigi 準備首歌俾你，之後我就咁快有自己首歌，之後咧佢話我哋都幫你揀好噶啦，有幾首都比較適合你嘅，但係我哋揀咗一個最適合你嘅，咁我就好啊，非常之好，咁就有咗呢首歌嘅出現。 嗰時係大概咩月份？即係比賽後幾多就已經收到阿魏景文監製通知？记唔记得啊？大概 我唔记得咗，我对数字系完全冇敏感嘅，唔系系有敏感是但。 但我又想问嘅，即系因为当时咧，监制打俾你话俾你听，嗱，朱住你有你自己第一首个人作品啦，我已经帮你拣好咗。你嗰阵时系完全 諗都冇諗，或者完全冇問過啊，嗰隻歌係點樣㗎？咁樣就已經應承咗話好咁樣㗎啦。 唔係佢 send 咗 demo 俾我，之後我就聽，好啊。之後我係會諗點樣去準備首歌咯。 嗯，第一下收到呢隻歌嗰個感覺係點？即係會唔會覺得好奇妙啊？即係平時聽人哋啲歌聽到好多。終於有一首是自己的了，跟住然後好像個 BB 咁樣，乜都未有，有個編曲喺度，咁又未有 vocal， 未有聲，咁樣就係屬於自己，咁嗰個感覺係點嘅咧？ 嗰個感覺其實好奇妙咯，因為其實首歌即係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係心諗，咁神奇嘅，即係好少聽過一首咁樣嘅歌，然後我就。再聽多啲就發現其實首歌係好特別咯。 OK， 咁跟 但係好似 demo 入面係有人聲嘅。 哦，都已經有 啦。係一位外國嘅女仔嚟嘅。之後我聽嗰陣時係，其實佢係都超級有 powerful 咯。 係 佢唱得超級有爆發性，所以我都有參考咗少少佢嘅感覺嘅。 嗰陣時佢唱係淨係一啲音，定係都有一啲歌詞喺度噶啦，已經 係有歌詞嘅英文歌詞嚟。 係嗰陣時個意思，你記唔記得大概即係有講啲乜嘢㗎？嗰陣時隻 demo 我記得歌詞佢嘅歌名叫 Part of Love， Part of Love 係 英文真係好難。之後就。但是我不知道它内容讲什么，因为我听不明英文。 但是去到即是自己收到这一份广东话的歌词啦，去讲一个爱情故事，当下有没有第一下就是不如不要讲爱情啦？ 我有想过的。即是本身歌词呢，它我们都有改过的。之后第一次的歌词我是更加看不明的。即是应该是再偏成熟啲嘅，但系我再同监制啊，同埋田震先生沟通完之后咧，我哋就好就改咗少少歌词，就变成而家呢个版本。本身都系听唔明，但系经过佢哋嘅故事俾我听之后，就听得明。 有冇要加一啲即系录音嘅时候要加一啲幻想，加一啲嘅画面 俾自己， 咁等嗰个情绪容易啲攞甩到啊？ 都有嘅，同埋監製佢都會有陣時佢就話：，Gigi 你啱啱嗰個 feel 好好、喎，繼續。然之後，因為我有陣時咧，佢會跳翻出嚟嘅， 係 就跳翻唔知點解冇咗嗰種感覺嘅，所以監製都會提我話用翻啱啱個感覺就啱噶啦咁。 哦，咁頭先你話填詞啊，黃口林啦，或者監製魏景雲都會同你即係一齊去 study 個歌詞啊，或者即係提供一啲佢哋嘅經驗故仔俾你。咁有冇一啲可能一啲故事你記得佢哋嗰時同你分享過，你又覺得啊真係、即係我有咗個畫面，我聽完嗰個故仔之後，理解多咗關於呢度講緊嘅嘢咁咧？ 就係、是、彼此之間嘅信任。即 係 可能一個男同女仔一齊。咁行嘅一段路就係、是、好需要信任，因为信任係一个好基本嘅东西。之后如果你连呢个好基本嘅东西都没有嘅话，咁呢就好难会维持得长同埋快乐囉呢段感情。所以就一直諗 ,ok, 諗到差唔多咁上下，个感觉就啱啦。 有冇话当时即系要用花咗几多时间去消化呢个歌词？因为我觉得难噶，难就系难在即系 大人听到都未必 系啦，同埋即系你未去恋就要去 feel 嗰种失恋咧，其实系你好难 feel 到即系明嗰种伤痛啊！即系你要明咗嗰个甜蜜之后，你先可以感受到个伤痛有几大啊嘛。 其实。真系几难嘅，同埋佢即系俾嘅时间我唔系太多啦，即系就要入个录音室度录。咁嗰阵时嘅感觉真系捉摸唔到，但系大家都尽量即系知道我冇拍过拖或者点，佢哋咧就好牵就我咁样，系咁讲故事俾我听，系咁讲故事俾我听。之后我就先开始拿捏到个感觉系乜嘢，先开始慢慢去录个音。 有冇话特登去睇啲电视剧啊，或者睇啲电影啊，去帮助自己？尽量投入翻嗰个情绪当中啊，咁样咧？ 咁又冇。 但是就通常都是自己幻想，即是喜欢自己幻想一些东西。 嗯，那在你自己的幻想空间里面，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哦、其实拍拖或者爱情的世界其实是一些点的嘢嚟嘅咧，咁即系有权系纯粹 100% 系开心嘅，又或者可能听得多之后都觉得，嗯，爱嘅反面就恨啦，即系嗰啲男人信唔过，即系有好多，你知呢个世界好 多人睇到你就 见到我呢啲 uncle 啊，知男人信唔过， 明晒啦。 即系你自己嘅幻想世界当中，拍拖恋爱系一件点嘅事噶？有冇？ 有谂过系咩回事嘅？即系。有想过是甜蜜啊，有想过是悲伤，或者有想过是不开心的。那就都即各方面都有想过一下。那到最后整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要诚实咯。 嗯。有冇试过即系直头咧，会可能有时会翻到去，即系我谂最倾得到计咧，通常都系同辈，即系同学仔啊咁样，即系 问 下 佢哋， 问下啲同学， 有冇俾男人背叛过啊咁啊？ 喂，你有冇试过咧领佢嘢啊咁样？你咁然后即系可能啲同学仔就会好兴奋咁啊 ，share 啲经历俾你听咁样， 即系 或者可能听人哋嘅古仔啊。 我唔知系咪读女校嘅关系咧、嗯，所以咧男女之间。嗰啲嘢咧就都会出现喺校园入面，咁咧同学咧即系唔知大家拍过拖未啦，然后咧同学好中意咧，即系例如未拍过拖嗰啲咧，俾好多经验你嗰种， 系、哦、噶真系噶，以前读书嘅时候唔想衰俾人睇， 我明你噶，我明噶啦，啱啊，你唔可以同佢道歉噶，你千祈唔可以同佢道歉，然之后我心谂，咁你拍过拖未？然之喺度劲中意嗰啲冇拍过拖出嚟攞经验嗰啲，唉！ 通常咧最无敌嘅状态就系自己冇拍拖， 因为讲咩都 你讲咩都系噶，你讲出嚟，你够威严就 系 噶啦。 即系一个咁学，一个咁讲咯。 嗯， 即系讲嗰个仲要系未拍过拖嘅，所以一个咁学，一个咁讲，系所以好搞笑 你。咁嗰啲冲出嚟自己扮叻嗰啲，有冇成日都会甚至乎同你讲支持你第时咧拣男朋友咧就应该咁啦咁。 咁啊，拣呢啲男仔啦，嗱呢啲男仔就 啱 你啦。 哇，你两个好合拍。 有冇呢啲咁样嗰啲同学噶？ 又好似 未有嘅， 未有。但系啊，佢哋话一定要揾个比我高嘅咯。 哇，好难、啊，你都唔矮噶、啊， 佢唔系唔矮咁简单，佢高 系咯，你好高噶、啊， 系同埋佢如果佢话推荐我话，哇，唉，算啦，我唔讲啦， 你讲埋，我想知啊， 我 推荐你， 最多我剪啦， 佢话嗱，你第时揾男朋友咧，一定要揾个比你高嘅，我就心谂，好啦 ，OK， 咁咯，我心 是不是很肤浅啊？觉得睇呢啲嘢 系啊，真系好肤浅。 咁但系你自己理想入边啊，你理想入边即系如果唔撇除嗰个身高嘅嗰样嘢，你觉得啊一个点样嘅男仔先系好嘅男仔啦？唔好话即刻一定要发展落去 啦， 咁样。 冇错，我觉得我以前谂咧系觉得孝顺好紧要咯，同埋如果我欣赏一个男仔嘅话，通常都系佢魅力方面咯。 嗯， 但系。而家我都唔会谂呢啲住， 因为要做嘢 系 太忙啦，唔得闲谂呢啲啦，已经 即系摆埋一边先啦，咁样，跟住迟啲又要考试，又要即系升，可能升学啊，各类嗰啲要烦啊，嗰啲系啦，嗰啲交翻你俾嗰啲朋友啦，系 佢哋会帮你谂噶啦， 佢哋出嚟系将来你嘅作品咧，你约佢哋出嚟食饭，你就有感觉噶啦， 系啊。所以我话咧，即系做音乐咧，朋友都好紧要噶。你有啲朋友分享佢哋啲生活经历俾你听咧、 啊， 你就容易啲拿捏嗰啲感情。 系啊，叔叔好有经验，因为做电台都系日日讲嘢，边有咁多故仔、啊，都系攞 都系听人哋啲故仔， 攞、哦、朋友啲嘢出嚟讲。 成日啲音乐人上嚟，我哋就讲感情故仔噶嘛。 今日呢一首歌就推出咗自己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啦。咁有冇话？即知道可能今年呢一首之后会唔会都继续有啊？咁因为而家都系今年嘅新人嚟噶啦嘛，叫做系，系、啦，即今年嘅 plan 会唔会都公司有同你讲咧？已经， 公司就未同我讲，但系都希望可以有其他嘅歌曲可以唱。 嗯，同埋即公司都有好多前辈噶嘛，有冇话好想同即同公司边啲嘅前辈去合作一下咁样噶？ 又冇喎，即系个个前辈身上面，其实佢哋嘅特质都唔一样，所以可能我同 唔同嘅前辈唱歌就会有唔同嘅感觉，都唔一定。 系，即系睇下到时一啲唔同嘅场合或者机会出现，就好似你啱啱讲嗰种，即系顺住去咧，嚟到就到啦， 冇错啊， 嗰种啦，咁样样。咁、而 M V 都系见到出咗，即系短短几日嘅时候，佢已经成绩好好啦。咁佢拍呢一个嘅 M V 嗰次又，即系个过程又过唔过瘾啊？即系自己嘅嘢，哇，见埋样咁样样，有晒呢啲。 其实咧，我第一个反应咧系超级冻咯。点解咧？因为咧入到个厂入面咧系。非常之冻，寒风袭来之后咧，我着嘅衫又唔系话系厚嗰种质地啦，咁我咧就冻到打冷震，同埋咧冻到打冷震啊！然之后咧有一场咧，仲要系我着黑色长裙啦，之后长袖，然后佢系有个风吹埋嚟，然之后后面好似系石子背景嚟嘅。之后咧，佢啲风吹埋嚟，我系冻到咧条腿喺度震啊！然之后咧个牙关喺度哒哒哒哒哒哒哒震。然之后咧，但系咧我唔知影出嚟发唔发觉，但我睇落去好似系唔发觉，所以非常之厚，可能系皮厚，所以就 OK 啦。 只能够话做 artist 唔容易， 系以后拍 MV 都要带齐三宝啊，即系毛毡啊、 保 暖 包 啊， 已经带齐晒， 带齐都冻啊，系嘛？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系你即系踏入咗呢一个乐坛嘅第一步啱啱开始啦，咁都希望你，我最紧要即系 enjoy 继续玩住咁样样，系啦，同埋啲时间上面希望你即系分配得好啲，等自己冇咁攰啦。 好， 系啊，咁我哋就而家听下你呢一首新嘅拍台作品啦。咁啊，今日多谢 Gigi，thank you。 共过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感应I'm not afraid to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有严明熙的《真话的清高》啊。 是啊，我冇嘢补充啊， 冇嘢补充啦嘛。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约定大家再见噶啦， 自测听日骚动音乐，好啦，拜拜， 拜拜，听日见，听新闻啦。